声调音平第一声 吃温春喝烟天春天东东方方东方波波喝凹涛波涛飞飞鸡鸡飞机 阳平第二声 吃文纯季爷节纯洁吃鳌巢乐游流潮流夫无福荣荣芙蓉儿贺红童儿童乌恩文西学学文学 赏声第三声 波摇表依然演表演知无主依于语主语夫文粉波以笔粉笔歌鳌稿纸稿纸歌矮海歌鳌岛海岛 去声第四声 夫物复是复是波亦毕业毕业波宴变乐问论辩论波诶背思用送背诵波诶背科课备课